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谁也不能要求一个人在才华横溢的前提下还谦逊有礼，那样的人不是没有，但也属于极品。娄思凡就是这样的极品。在极其竞争的激烈下，东哥变得相当尖锐，锋芒毕露。可只有在偶尔遇见娄思凡时，东哥才会表现得像个正常的孩子。见不到娄思凡的时候，东哥一直想追上他。可当他阴差阳错地再次和娄思凡相遇时，他却失语了。和上次他偷看到他时不一样，娄思凡把头发剃短了一点，身边照例跟着一个贺长生。娄思凡和贺长生关系很好，东哥知道。迎面碰上时，东哥张了张嘴巴，脑子空茫茫的，事先打好的无数副稿竟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还是贺长生先注意到了东哥直勾勾的眼神。 哎， 正在和贺长生说话的娄思凡转过脸来，眼中现出惊喜之色。 是你，东哥。 哼， 这个嗯字已经耗尽了东哥所有的勇气和力量。 他还记得我的名字。 他浑身僵硬地站着，看着走向他的娄思凡。 上次看到你的比赛，你跳得很好。 他有看我的比赛。 配乐也跳得很好。 他喜欢我跳的配乐。 进了青年组之后还习惯吗？哦，我和长生在成人组等你，你可一定要来啊。 他在等我。 他鼓起所有力气幸福地说，嗯。等到目送着娄思凡和贺长生远去，东哥才懊恼地发现有多少想说的话没有说出口。回到宿舍，他辗转反侧了许久，第一次向舍友求助，问他有没有娄思凡的电话。 你找凡哥干什么？有事情。 电话撂倒后，东哥把号码抄录在便签纸上，翻出省队的墙，一口气跑到最近的一家移动营业厅。他心跳如鼓，小声对营业员道： 我要买一个手机。 把手机拿到，买了一个号码。东哥才摊开手心，珍惜地把那张攥得微微出汗的纸张摊开，将号码录入进去。劣质圆珠笔的油墨把他的手心染得乌黑一片。他组织了三个小时的言辞，发过去了几十个字，包括了自我介绍以及想做朋友的期待，生怕多一个字都会惹得娄思凡厌烦。或许是娄思凡忙于训练，东哥在几个小时后才接到回复。 你好呀。 东哥秒回。 你好，希望不会打扰到凡哥。 这次他没有等太久，不过二十多分钟后他就等来了娄思凡的回复。 不会的。 东哥还没有想好怎么回复，就收到娄思凡的下一条短信。 不介意的话可以叫我娄哥。 第三条短信很快来了。 只有和我关系好的人才能叫。 东哥捧着手机开心的直蹦的。有队员路过更衣室，看到他这样以为是他疯了。等欢喜过后，东哥微微颤抖着回复道。 好，楼哥。 但是他很快想起了一件事。好像第一次在厕所里遇见娄思凡和贺长生时， 那个素来冷情冷面的贺长生就轻易地叫了他楼哥。东哥想，不够，自己还是不够优秀。如果他够强，强到能够超越贺长生，他说不定就能和贺长生一样够格站在娄思凡身边了。短时间内，池小池只能将原主东哥的记忆读取到这里。到目前为止，在东哥记忆里的娄思凡都是一个很出色的人，尊重后辈，态度温和，天赋一流。将娄思凡的情况和东哥的最终结局联系到一起，东哥仿佛只是一个从崇拜走向单恋，最终恋情不成，从而想歪了走窄了的人。结合娄思凡的言行，池小池已对娄思凡其人有了初步的想法，但是由于情报不足，池小池还不能做出完全准确可靠的判断。在娄思凡将手搭在他肩膀上时， 这个娄思凡是什么人？ 不算人。 零六幺反应了一下，突然觉得有点暖。在这样急需情报的情况下，池小池对他的判断全盘信任。就在下一个瞬间，娄思凡轻声安慰他， 别怕。 池小池把手里的光拖把杆往墙边一靠，眼角扫了一下那形容狼狈的四人组，不卑不亢的， 我不怕他们，你应该叫他们别怕。 娄思凡现在毕竟也不是很有社会经验的人，被池小池一呛，更是有些尴尬。贺长生歪歪脑袋，看向池小池的眼神多了几分趣味。池小池对娄思凡和贺长生点点头，随即迈步越过他们，往更衣室走去。东哥一走，其他几人讪讪的做鸟兽状散。娄思凡走回贺长生身边，摸摸后脑勺，笑道， 这小孩怪傲气的， 我觉得是够硬气。小的时候我要是有这么硬气，就不会被欺负了。没想到过去几年体校里还是这样的情况，专逮着掐尖的欺负，一个个都觉得自己可他妈厉害了，说白了，一群欺软怕硬的蠢货。 你很关心他？ 我看是你关心。你跟他真的认识？ 真的见过，是个挺好的孩子，就是没说过话。他有天赋又倔，就让我想到当初的你。 好了好了，知道你人好心善，可以了吧？ 在池小池往更衣室去的路上，他体内的零六幺却一直在注意着他的背后。娄思凡和贺长生并肩离去，有说有笑。零六幺的眼里密密麻麻的闪过数据波流，将娄思凡整个人从头至尾的扫描了一遍。零六幺向来温和的眸色微微沉了下去。这个人身上有被植入过数据的痕迹。据他所知，只有主神有这个权限。主神在娄思凡身上植入了什么呢？为什么娄思凡表现出来的各项特征都和池小池记忆和描述中的楼影那么相似呢？主神为什么一直在针对池小池？难道是因为小池太出色，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零六幺甚至怀疑，如果不是自己，宿主和池小池的各项信息和记忆都在总部有备份登记，且主神根本就没有权限干扰，他有可能直接会对这些动手脚。然而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他不会看错。零六幺心里说不出的躁郁反感，尤其是注意到池小池听到那一声楼歌后明显产生变化的各项身体数值之后。不消片刻，零六幺就打定了主意，主神既然这么喜欢违规，那么他作为池小池的系统也没有必要遵守规矩了。